中粮集团。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新上爷的散文《洛夫》，因为诗的缘故。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吴祖光的剧本《风雪夜归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2018年3月19日，著名诗人洛夫先生在台北走完了91年的生命历程。洛夫1928年生，原名莫运端、莫洛夫，湖南衡阳人，著名的现代诗人，被诗歌界誉为诗魔。1943年，以野叟为笔名，在《历报》副刊发表第一篇散文《秋日的庭院》。1946年，转入岳云中学，开始新诗创作，以处女诗作《秋风》展露才情。1947年，转入韩章中学，与同学组成弗兰芝剧社和弗兰芝艺术研究社，自编自演进步节目。1949年七月去台湾，后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1996年从台湾迁居加拿大温哥华。2018年3月19日病逝于台北，享年91岁。洛夫写诗、译诗、教诗、编诗50余年，著作甚丰，出版诗集《时间之殇》《灵河》《时事之死亡》《摩歌》《众和喧哗》《因为风的缘故》《月光房子》《飘木》等31部，散文集《一朵五合》《落叶在火中沉思》等6部，评论集《诗人之境》《洛夫诗论选集》等5部，此外还有译著《雨果传》等8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通过新上爷的散文《洛夫》，因为诗的缘故，怀念这位华语诗坛的杰出人物。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1918年1月，胡适、刘半农、沈一墨的9首新诗在《新青年》的发表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10年后的初夏，诗人洛夫出生于湖南衡阳山谷之下。15岁时，洛夫在衡阳《历报》副刊发表第一篇作品，获稿酬5角银元。18岁读高中时开始写诺夫，2-3年内发表20几首诗。1949年，洛夫随军队赴台。他后来回忆，独然一身随军来到台湾，心灵孤寂而空虚，生命之航完全失去了方位。当时的我住处靠海，一出门眼前就是万顷波涛，一片浩瀚。早晨或黄昏，我经常独自站在海边，对着港口进出的船只怔怔出神，只感到无边无际的茫然。那时台湾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都很匮乏，两岸已经封锁，不能够来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去，甚至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在茫然中寻找出口，洛夫继续了文学创作。他说，写诗是人类对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1952年12月，宝岛文艺刊发了《火焰之歌》，这是洛夫在台湾发表的第一首诗。虽然这首诗未被洛夫选入自己的诗集，但他却引发了诗人其后70年的创作。1954年7月，洛夫结识了张默，10月与张默在台湾左营联手推出诗刊《创世纪》。两个人都没有办刊物的经验，只能模仿现代式的装帧设计， 索性提前在《战时报》副刊发了征稿函，稿源充足，精选后刊登了周梦蝶、季贤等人的作品。洛夫的歌者茅屋散集也被选入，第一期印了1000本，400元的印刷费令当时每月收入100余元的创办者们倾家荡产。第二期时，著名诗人雅贤加入，靠贷款去当铺抵押谋取资金维持出版发行，三驾马车奔驰不倦，直到1985年4月交由新生代诗人主持，老一辈才退居幕后。这份同人刊物被白先勇誉为永远死不掉的九命猫，为当时台湾及后来的华语诗坛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促进了中文现代诗的发展。同创世纪一样，洛夫自己的创作亦是坚韧不拔，生生不息。 洛夫将自己的创作生涯分为5个时期，第一个是短暂的抒情时期，从底台到1952年，《火焰之歌》的发表似乎是这一时期的终了。第二时期是到1970年的长达十几年的现代诗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台湾现代诗的百家争鸣时期。秦子豪主张纵的继承，对中国传统诗歌的传习，季贤号召横的移植，对西方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采纳，台湾乡土性诗人的崛起，各种观点缤纷。这段时期内，洛夫经历了2场战争，当生命随时受到死亡威胁时，对世界的感受是不同的，在诗中的反应也会不同。1959年7月，洛夫被派往金门任新闻联络官，在炮声隆隆中工作和写诗。宁静的日子里，他可以走到山头上晒着太阳读书，望着大海思索。诗人不是第一次见识死亡的残酷。1944年，衡阳沦陷，洛夫经历过跑空袭、逃难急火车，也亲眼见过炮弹在家门口炸的深坑，坑旁布满了百姓的残肢。其后，洛夫参加了游击部队，散发传单，贴繁日标语，甚至从日军手里偷机关枪。偷机关枪的夜晚，屋外是茫茫白雪，如同雪夜的静谧安好与偷枪者如履薄冰的紧张构成了极大的反讽。停战日的海浪、沙滩、暖风的安逸，也与地道中的暗黑压抑及血淋淋的死亡形成激烈的对比。在轰鸣的炮火中，洛夫写下了第一首长诗《时事之死亡》，诗中写道：光在中央，蝙蝠将路灯吃了一层又一层，我们却为那间白白空下的房子伤透了心。某些衣服发亮，某些脸在里面腐烂，那么多咳嗽，那么多干枯的手掌，握不住一点寒意。时事之死亡以超现实主义著称。选择超现实主义，一方面原因是洛夫及同人在那一阶段诗歌探索的结果。他回忆，从第11期开始，创世纪改版，不但是形式改变了，内容也改变很多。原来我们希望追求全新的白话诗的路线，我提出来新民族诗行的主张，换句话说，走传统路线比较多，再加入五四以后白话诗的发展，它的基本的美学思想还是走中国传统的路线，比如讲究诗歌的抒情、含蓄、言外之意等。改版后，路线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走西方现代主义的路线，追求诗的纯粹性、世界性、超现实性。从新民族诗行到超现实主义，是诗人们的自觉，而非为了避当年台湾白色恐怖之祸。 另一方面，死亡这个惨烈的主题，任何通俗直白的语言和意象都无法胜任，非超现实不足以表达。洛夫的诗笔不只是描述死亡，而是试图揭示它。正如评述所说，洛夫诗所呈现的世界不是单一现实的重现，而是多重现实的重组。死亡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果，它的内涵是多重的，这才是超现实的意义。1965年11月，洛夫被派往越南担任英文秘书，虽然不是前线，但面临着被暗杀的危险。他随身配2把枪防范，枕戈待旦。西贡慵懒旖旎的风情同样与死亡不兼容。2年任期结束回台湾后，洛夫将西贡时期的创作完善整理为《西贡诗抄》， 而有了这本诗集，西贡那场战争便被永久地记录在诗行中，如西贡夜市，嚼口香糖的汉子把手风琴拉成一条那么长的无人巷子，烤牛肉的味道从原子坊飘到陈国篡界，穿过铁丝网一直香到化岛院，和尚在开会。对如此执着的写诗，营造超现实的世界，洛夫解释为选择诗歌作为我一生不舍的追求，首先是由于我生性倾向以直觉写作，不善于理性的辨析，喜欢用意象表达内心世界，而拙于叙事与推理，所以走着走着便一头栽进了超现实的幽深玄妙的世界。1970年西贡诗钞的部分诗作修订后，与其他作品组成了无岸之河。1973年8月洛夫从海军退役，全身心投入到写作和翻译中，随着现实生活的稳定，社会运转的正常化，对世事的洞悉，洛夫的诗观也有了变化，诗不讲废话假话，却讲究虚实相生的空灵意境，这才是诗的本质。他的创作进入了反思传统、融合现代诗与古典的第三时期，这是诗人内心的变化所致。在台湾初期受到西方文学和思想的影响，全方位地向西方现代主义倾斜，初期不自觉地反传统，但中年时自小潜伏在血脉中的古典文学因素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苏醒，意识到传统文学文化在文学发展中的必不可少。私塾中学过的蒙学读物，幼年熟读的唐诗三百首，偷看过的叔叔留在祖屋阁楼上的那些古典小说等等，这些传统文学的记忆如春笋破土而出。洛夫说，我们唯有看清历史，才能深刻地了解我们面对的现实。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是1974年出版的诗集《摩歌》。1999年《摩歌》被评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诗集中金龙禅寺、子夜读信等被选入高中与大学课本，其中著名的《长恨歌》写于1972年，用超现实手法成功地诠释了中国古典诗歌。他开始在床上读报、吃早点、看书头、批阅奏折、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从此，帝王不早朝，不仅再现了白居易同名诗，亦加入诗人的观点，是解构与重生。洛夫发现，中国的古典诗每首都是丰盈而完美的宇宙。对于古典诗的传承，当然不在于它的格律形式。我认为要者有二，一是重新认识和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另一项是寻回那失落已久的古典诗意象的永恒之美。由此，洛夫开始了历时半个世纪的对唐诗解构的浩大工程。解构工程是在创作中陆续进行，如捡拾落花般，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心情下一首首完成。2014年，唐诗解构出版，同年在台北和温哥华分别举办了首发活动。他写道，本书乃我个人从事诗歌创作以来另一项突破性的实验工程，一种谋求对古典诗中神韵之释放的企图。我不是恋旧，更无意复古，而是希望从旧的东西里找到新的美，发掘所谓意在言外的意的潜在诗质。这是一种对旧体诗重新诠释和再创造，是以现代语言表述方式、全新的意象与节奏来唤醒、擦亮、激活那曾被胡适等人蔑视、摧毁、埋葬的旧传统，并赋予新的艺术生命。多年解构古诗的结果是，诗作的语言、风格、意象都在变化。简正真说，洛夫语言上的表现呼应了古典诗的精华。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吴祖光的剧本《风雨夜归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故事发生在旧中国的北方，那是个高贵蒙受着耻辱、黄金埋没在泥沙里的时代。那个时代距今大概70多年了，